送给大家。一连串你们一定都会识唱的歌，陪我一起唱好不好？多谢你们，好玩啊今晚。 跑车开走，怎舍得将你当朋友，本想开口，开口之后无法抬头。天色很好，本应值得你伴我进入，那种交流暧昧也曾有美丽时候。无谓白白地让眼泪流，沦为肮脏铁锈。想好，但热恋得不到，知己也做不到。想不到，也是被施舍拥抱之后，谁想逃？想好，但是珍惜的友好，陌生到逃难跌倒。若你都警觉待我太好，但愿仍然慈悲上路。若我的心事纯如白雪，可不可跟老朋友天真抱抱？从来受惯伤害，全球为你等待，别要完全没往来。柔情在我心内，在你手内，用爱情来换友爱。 好多谢，好多谢你哋今晚选择咗同我一起度过呢一个咁特别嘅日子，真系好感激你哋。 天开始阴，假的幸福在着我回头。难道就这样回不到我们最快乐时候？无欲无求在闹市夜游，成为终身战友。 一起了， 想好，但热恋得不到，知己也做不到。想不到，若是被施舍拥抱之后，谁想逃？可不可跟老朋友天真抱抱？从来受惯伤害，从头为你等待，别要完全没往来。唯望受过伤害，做到相亲相爱。